侯文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三集上，谁害曹操黑眼圈？ 人越老就越害怕。 怕什么？ 怕他自己这一生就这样子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 哦，这叫做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越是老大徒伤悲的人啊，就会变得越没有原则，结果呢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好无聊啊，怎么一开场就在自我反省啊？ 谁在自我反省？ 不是你吗？ 我在讲的是刘备。 哦，刘备。 你看那个刘备，他平日最喜欢挂在嘴上的就是说什么姓刘的人绝对不可以打另外一个姓刘的人。 嗯， 可是时光飞逝，当刘备发现自己已经青春不在的时候，他再也不敢嘴硬了。管你姓刘不姓刘，你越姓刘老子越喜欢整你。 哎呦， 姓刘的人当中，像刘表的荆州就被刘备很巧妙的占据了。 嗯， 另外一个姓刘的刘璋，他的益州呢也被这个刘备啊打的是千疮百孔。 这益州的州长刘璋啊，万般无奈，哎，就只好放下身段啊，去向邻居的汉中张鲁求救。 哦， 这刘璋啊，愿意送给张鲁20个州郡，还附赠来回机票，只要张鲁啊愿意帮他打跑刘备就可以了。 汉中的张鲁听说有20个郡可以到手，还有来回机票，他非常贪图这个便宜哦，就派了新头号过来的凉州的马超去攻打刘备。这个马超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你少来了，马超现在寄人篱下，哪还会有什么理想跟抱负嘛。 好吧，马超是一个没理想没抱负的青年。 你最没有理想抱负了，一下子变那么快。 可是马超虽然没有理想跟抱负了，他却有本事有魅力。 嗯，这还差不多。 马超他一出马立刻就阻挡住刘备他攻打益州的攻势，连刘备这一边派出的头号猛将张飞也奈何不了马超。 这俗话说得好、 哦、 比拳头不如数钞票、 啊、 送旅券还不如送现金。 没听过。 叫你多读书你就不读。这张飞啊打不赢马超、 嗯、 就换成这诸葛亮出马。这诸葛亮啊用了大把的钞票买通了汉中张鲁啊最宠幸的一个贪官、 嗯、 叫做杨松， 是 外号杨肉松， 很有名。 这诸葛亮啊叫杨肉松啊去跟他的老板张鲁说马超的坏话。 哦， 这杨肉松啊收了这诸葛亮的红包啊，立刻跑去告诉张鲁说，报告老板， 嗯， 这马超这个人啊很自大， 嗯， 整天说什么自己有理想有抱负，天底下好像除了他以外，看别人都好像别人是一副死要钱的样子。 只有你杨肉松死要钱而已吧。 乱来，我们现在啊给这马超部队，马超的野心这么大， 哦， 我猜想他一定是想自己要趁机占领益州，自立为蜀王，东山再起。 哎呦， 然后啊再向曹操宣战，替他的父亲马腾报仇的啦。 哎呦，张鲁这下可担心了，他就问杨肉松说，马超这么危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杨肉松就说了，我们啊干脆啊直接啊逼马超表态。 嗯， 我们给他紧急命令，限他1个月啊一定要完成3件事情。 哪三件事？ 第一啊要攻占整个益州来献给我们。 哦， 第二呢要刘璋的头。 对， 第三呢、啊、要把刘备的军队给踢回荆州去。 只给他1个月要做这3件事，太难吧？ 哪有什么难的，做不到啊就说你马超抗命想造反，我们就把马超给杀了。 哎，等一等等一等， 你这样子搞得马超如果不爽起来，他带着军队回头攻打我们汉中，我们怎么办？ 杨柔松说，这我早想到了，我们可以派2倍的大军在马超的后方防守马超，我们不让马超的军队回头，让马超啊只能像个过河的竹子，只能前进啊，不能后退 啊。汉中的张鲁竟然真的就听信了杨肉松这番鬼话，张鲁马上就下命令给马超，限马超在一个月之内就要占领益州，要砍掉刘璋的头，而且还要把刘备给赶走。 嗯， 马超收到这个荒谬的命令吓一大跳，说哪安呢？ 对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嗯， 这马超啊不以为然的说，我们在这里流血流汗， 嗯， 羊肉松他们在家里吃肉松、吃香肠、吃鲍鱼、又吃鱼翅，哎呀，整天作威作福。我马超碰到这一群没水准的人，何必替他们卖命呢？ 嗯，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我干脆退兵算了。 退兵有这么容易啊？马超想要退兵，可是他转过头去往汉中一看，发现杨肉松早就派出了2倍于自己的人数的大军在后面严密的监视着。 哎呦， 这下子可好了，前面呢是加盟官的刘备跟张飞，背后呢是老板汉中张鲁的大军，把退路也封死了，搞得马超就好像粘在苍蝇纸上面的苍蝇一样，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走， 连想飞都不行啊。 马超气得把汉中张鲁的旗子就摘下来，在地上面用力的踩。这马超一边踩就一边大叫，我那么有理想有抱负，为什么大家都来欺负我？ 诸葛亮啊眼看这马超啊已经被困住了， 嗯， 他的第一步的计谋已经成功了，接着呢就要进行他的第二步。 哦， 这诸葛亮啊导演了一出野台戏 啊， 他请一个戏班子啊，带着他这个导演好的这个野台戏啊，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啊，跑去马超那边绕军演戏给马超的阿兵哥看。 马超的军队呢早就快要憋死了，又不能够进攻，又不能够退兵，那整个部队里面总共也只有3本写真集，都已经被翻烂了。这时候竟然有人要来演野台戏给大家看，真是求之不得啊。哇，阿兵哥好高兴哦，就开始在那边大喊大叫的点他们要看的戏。有的人说要看盘丝洞蜘蛛精洗澡的戏，有的人要看妲己勾引纣王的戏， 哎呦， 都是色情片。这时候马超就问这个戏班子说，你们到底要演什么戏啊？ 这戏班子的班主啊就挂起了一张海报， 嗯， 海报上面写着伊斯曼彩色大荧幕间谍动作加上亲情伦理社会写实文艺大悲剧。 哎呀，哇，太劲爆了。马超的阿兵哥看到这张海报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啊，连马超都变得好兴奋哦，到第一排去抢了一个座位，手上抱着爆米花还有鱿鱼丝等着看好戏的。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个好戏开场，第一段戏啊，就演出汉中的张鲁派了马超出兵， 嗯， 贪官杨肉松却收了红包，向老板张鲁说马超的坏话。锵锵锵锵锵锵锵！ 哎，这马超一看之后呢，变得更加的激动了，他对着大家大叫说，我就知道有人在背后整我。 很好，生气了哦，戏继续演下去。锵锵锵锵锵锵锵！这戏里面啊，送红包去陷害马超的人，竟然不是诸葛亮， 不是诸葛亮，怪了，就是诸葛亮送的红包啊，怎么会不是诸葛亮呢？ 哎呀，这戏是诸葛亮写的，他怎么自己会承认呢？我告诉你啊，在戏里面，这送红包的人变成了是曹操。 马超一看到戏里面演的竟然是曹操送的红包，他气坏了，拍着桌子大骂说，我就知道曹操才会用这么下流的手段来害我，你这个死曹操到现在还不放过我。 哎，人家这也空跨也空哦，就怕你不生气。锵锵锵锵锵锵锵， 接着下来啊，这戏里面演的是当初啊马超的爸爸马腾跟刘备啊一起签署支持汉献帝反对曹操的联署书。 哦，马超在这边看得很激动很激动啊，整个人站起来大叫说，我爸爸最了不起了，我爸爸比我更有理想更有抱负。 哎，卖差了，这俩跨意啦。哇，这阿兵哥看得很紧张，忘了马超是长官，还叫马超坐下来。哎呀，不要命了。紧接着这下一段戏啊，就演到这马腾啊如何被曹操骗到许都还被杀害的惨状。 这时候的马超握紧了拳头，两只眼睛当中充满了泪水。 戏的最后一段演的是马腾被杀了以后，刘备在家里拜了马腾的灵位，好好的祭拜了马腾一番。 刘备好好的祭拜马腾，刘备真的有这样做吗？ 哎呀，管他的，谁知道嘛，反正啊戏是诸葛亮编的嘛。 哦， 戏啊演到这个地方，马超在台下早已经热泪盈眶。 哎呦， 这时候的马超再也忍不住了，他冲上去舞台上面抱住饰演刘备的那个演员。 哎呦，三八 刘皇叔，原来你跟我爸爸一样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 看戏看成那么神经啊，诸葛亮这一出戏啊真的是威力惊人，不但唤醒了马超对于曹操的仇恨，对于张鲁的痛恨，更造成了马超对刘备充满了好感。这时候看到时机到了，戏班子的班主任同时也就是说客就对于这个马超说了，他说，我们刘备先生向来是礼贤下士，非常的有名，更重要的是刘备他一向就欣赏你的才华，欣赏的要命，你看这出戏就知道，你爸爸过去跟刘备曾经并肩签署的反抗曹操的签名书。马将军，你现在何不就投靠我们刘皇叔，不但可以为你爸爸报仇，还能够完成你的理想跟抱负。马将军，你要想一想，这是你现在唯一的一条生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光啊。 这马超听到这里直觉的就要往教堂走过去。 哎呦， 后来想一想，哦不对哦，不是叫我信教，是叫我投靠刘备的。 对对对， 这马超想了想，很冲动的把令旗用力一挥，号召手下的全体官兵，各位好兄弟 哟， 我们的大好生命不能糟蹋在张鲁羊肉松这些人的身上，来呀 哟， 大家跟我一起去投效刘皇叔， 投效刘皇叔， 反抗曹操吧， 反抗曹操。在这个说客的带路之下，马超呢就去见了刘备。一见到刘备，马超就跪在地上叩头说，马超今天遇见了明主，我的命运现在开始拨云见日了。 请马超，这刘备啊口水差点流了满地，他急忙把马超赶快扶起来，来人啊， 在 国宴款待。 是， 哎呦，国宴款待啊。刘备啊充满热情的接待马超，而马超呢也回报的很大方，马超要送给刘备一个很好的见面礼。 哦，什么见面礼啊？ 马超就对刘皇叔说，我去叫躲在成都城里面的那个刘璋出来投降。 嗯，啊如果他不出来呢？ 他不出来那更简单了，我替刘皇叔你把成都给打下来。 哎呦，这么厉害呀、啊、这刘璋啊本来还指望张鲁派着马超出战替他赶走刘备。 嗯， 没有想到马超啊现在反而兵临城下，要刘璋把整个益州给交出来。这个时候啊，刘璋的意志啊开始有一点心酸心酸动摇了。 哦， 身边的人呢、啊、都劝刘璋说，老板，我们成都城里面还有部队还有粮食，我们至少还可以撑一年呐、 啊。对啊， 你干嘛心酸心酸的动摇，干嘛要投降呢？ 嗯， 这时候啊刘璋却流下了眼泪说，唉，我为了对抗刘备打仗也快打了三年，打了这么久我都对不起人民了。 嗯， 为了人民的幸福着想， 我看我们还是早日投降吧。 哦，真感人，这刘璋还是想到了老百姓。隔天一大早，益州的州长刘璋啊，他就带着州长的印信开了大门投降刘备。刘备亲自去会见刘璋，紧紧握住了刘璋的手，还陪刘璋流下了两行眼泪。刘备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 亲爱的刘璋大哥，不是我刘备不愿意做仁义的事情，实在是情势逼得我不得已。 哎呦，什么逼得不得已嘛、 啊、 我也会 啊、 哦、亲爱的主母，不是我不行仁义之事，实在是情势逼得不得已。屠夫在杀猪的时候也都嘛说同样的话。 我没有碰到过这种屠夫好吗？这刘备啊，一边擦眼泪鼻涕，一边呢就顺便收下了刘璋捧出来的印信。他还装模作样，坚持要刘璋跟他两个人并肩骑着马一起骑进了成都去。成都的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对老百姓来说，只要不打仗就是好事情，所以大家全部都张灯结彩，夹道欢迎， 欢迎刘皇叔，欢迎 欢迎欢迎。 西元214年，刘备终于把刘璋放逐到了荆州的公安去了，刘备自己担任益州的州牧。想起7年前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为刘备所定下的先夺荆州再夺益州的策略，到现在完全实现了。54岁的刘备意气风发，一步一步迈向他人生的巅峰。 就在刘备啊拼命的抢夺益州的地盘的时候啊，在许都的曹操啊也没闲着。 哦，没闲着，他去学电脑吗？ 哎呀，他趁这个时候啊杀死了汉献帝的皇后福皇后 啊， 还有福皇后的爸爸福完。 人家闲着，这充其量就打打孩子嘛，曹操闲着就杀人了、 啊、哎，这曹操就这副德性嘛。 哎呀， 这福完啊他们这些外戚啊想要去除掉曹操，没有想到啊事机不密，自己啊反而被曹操给干掉了。 哎， 上一次啊这外戚联合了吉太医要对曹操下毒， 嗯， 结果啊董国舅还有董贵妃都被曹操给宰了。哦，这一次啊曹操啊不但杀了福皇后还有福老爸，还把福皇后的宗族啊一共200多人全部通通处死在这许都的菜市场前面。这福皇后死了啊，曹操一看，喂，这皇后的位置空出来了， 嗯， 立刻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献帝，让他的女儿啊连跳三级晋升皇后。 哇， 曹操自己呢当了汉献帝的岳父。 曹操当上了皇亲国戚了，他把自己的名片从口袋掏出来一看，曹操对名片上这个丞相的头衔开始觉得不满意。 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大的啦，有什么好不满意的呢？ 丞相再怎么大还是别人的臣子啊，曹操要搞一点不一样的名堂。 哦，什么样不一样的名堂啊？ 曹操要把自己晋升为魏公。 魏公公他什么不好当？想学他爷爷当太监啊？ 不是魏公公，是魏公。 哦，所谓公侯伯子男， 哎， 公是最高的爵位。 对，公呢再往上爬一级就是王、 嗯、王， 王再往上爬一级就是地藏王， 地藏王再爬上去就是如来佛了。 谁要做如来佛？曹操再往上爬就可以做皇帝了。 做皇帝，哎，这曹操的野心也未免太大了吧。 你怎么那么不了解他的心情呢？曹操在大家的面前自拉自唱，自吹自擂，希望大家多捧场，当然就有董昭、华歆这些马屁精在旁边敲边鼓。 嗯， 可是 他的手下也有像荀彧这一种很有风格的知识分子，就很受不了了。 哦， 荀彧啊，当着大家的面就劝曹操说：“丞相，你当初起兵是为了要匡扶我们汉室，拯救天下的老百姓。 没错， 如果你现在这样子加封自己的爵位的话，那不就好像是别人口中所形容的那样吗？” 别人口中所形容的怎么样？ 他们都说丞相你假天子以令诸侯，说你利欲熏心，是不择手段的奸臣小人。 说我是奸臣小人。 丞相你本来不是，可是如果你执意要加封自己的爵位的话，你就真的是奸臣小人了。 荀彧啊，固然是曹操一路走来很重要的谋士， 对， 可是被荀彧骂成奸臣小人，哦，这曹操还是非常的受不了。曹操啊，趁着有一次带兵出去打仗的机会啊，派人送了一盒便当给荀彧。 哎，这曹操对荀彧还是蛮好的嘛。 没错啊，这便当盒上面啊还有曹操亲笔签名的封条。 他便当上面还有封条，里面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这荀彧啊很感动的拆开封条，打开便当盒，发现啊里面竟然是框框框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空的便当盒，哦，曹操叫荀彧应该要开始减肥了。 不是减肥啦， 哎， 这曹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荀彧你在我手下工作吃了我一辈子的饭，现在啊我送给你一个空便当盒，表示啊我不再给你饭吃了啦。 啊，用便当盒来开除别人哦。 哎，这荀彧啊50岁了哦，他这一生啊通通在帮曹操打天下。 嗯， 荀彧啊看到这个空便当盒很难过又很感慨的说：哎，我这辈子错看了曹操。 嗯， 说完这荀彧去药房买了一包砒霜 啊， 也没有吃中饭，就先吃了毒药， 哎呦， 自杀死了。 荀彧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曹操帮自己加官进爵，曹操就堂而皇之升自己为魏公。这时候的曹操应该可以好好想想清福了。 嗯， 偏偏刘备啊夺下了益州，跟曹操之间呢竟然只差一个汉中就可以直接威胁许都了。 哼， 曹操觉得很紧张，就召集了文武大臣赶快开这个紧急的会议。在会议之上，独眼将军夏侯惇就说了：与其让刘备继续逞强夺下汉中，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吧。 哦，曹操啊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我才当魏公没多久，难道不能让我享受一下，一定还要再打仗吗？ 你想要享受一下呀，所有的文武官员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大家一起把眼睛看向曹操，对曹操点着头说：曹魏公，谁叫你要封自己做魏公呢？魏公魏公，为了公家你就还是要冲啊。 哎呦，这曹操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连叫魏公也不行啊，哎，早知道我就自封为不办公了。215年啊，曹操带着军队去攻打汉中。 嗯， 这第一个地方啊就来到了阳平关。阳平关这个地方啊山路崎岖，山势险恶，哎，有时候啊连路都分辨不清楚。这曹操一到啊就开始后悔了 啊， 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放这个好好的魏公不干，跑来打仗，早知道路这么烂我就不来了。 这曹操怎么听起来好像一个很疲倦的老人家。 哎，别忘了西元155年出生的曹操这个时候已经61岁了。从前没有直升机，也没有什么 air condition computer， 还有什么通讯的3C 设备。哎呀，一个61岁的老人家，一张老屁股还要在马上面颠颠站站磨磨蹭蹭， 真的是蛮不舒服的啦。 老归老，这个打仗呢对老人并没有什么优待。61岁的曹操，他应该要中的埋伏，应该要被追杀被砍的，通通都省不掉。 当然喽，打起仗来谁还管你那么多啊。 曹操在阳平关的第一仗就中了张鲁的弟弟所设下的埋伏，被杀得惊慌失措，全靠着手下众将的保护才把曹操救回了基地去。曹操一回到基地之后叹了一口气说，哎，汉中的地形这么险恶，我们又这么急躁，恐怕打不下来啊。 可是报告丞相，报告魏公，你从前是骑兵部队出身，打仗不全靠快攻跟急躁吗？ 笨蛋，从前是年轻人，当然可以那么快攻啦。现在老了，现在老人有老人的打法 哦， 我们要使出的就叫做老年痴呆恍惚作战法。 什么叫做老年痴呆恍惚作战法？ 我们呢就假装像是一个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一样，恍恍惚惚的后退，东绕绕又西绕绕。 哎呦，这样乱绕怎么打仗啊？ 这样子敌人的眼中看我们就好像是迷了路一样，敌人的防备就会渐渐的松懈。这时候我们再派出快速的骑兵突击部队包抄到敌人的后面去，然后就哇。 哦，原来如此啊。 嗯， 这曹操假装要退兵东绕绕西绕绕的那一天啊，这汉中的大将杨昂果然立刻带着他们汉中的部队前去追赶曹操哦。 嗯， 这曹操的骑兵突袭队啊就按照老人痴呆仿佛作战法的计谋，偷偷的出动，准备绕到杨昂部队的后面去进行攻击哦。 嗯， 很不巧，那天大家没有看气象报告，没有想到竟然起了大雾。 哇， 在大雾里面大家恍恍惚惚，弄假成真 啊， 假恍惚变成了真恍惚，所有的人都迷路了。 本来是假装迷路，现在变成真的迷路啊。 这结果啊，杨昂没有追上曹军，这曹操的突袭部队也没有绕到杨昂的后面去， 他们两边在搞什么飞机啊？ 这曹军的突袭部队啊，在大雾中根本找不到杨昂的部队，大家只好闷着头越走越快，越快越走，最后啊竟然来到了一座城墙的前面。 大雾中的城墙哦，这真是太神秘了。 这突袭队的队长啊夏侯渊就大喊，快开门啦，我们迷路了。这守城的人一听，哎呦，部队回来了，赶快开门。这夏侯渊的部队进城一看，喂，这怎么全部的人穿的衣服都跟我们曹军不一样啊？ 他到底跑进哪里去了？ 哎呦，你说好不好笑啊？ 啊， 这夏侯渊带着这个突袭队乱走，竟然不知不觉走到阳平关里面去了。 跑进去了，这实在是太乌龙了。夏侯渊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这阳平关守门的几个人给绑起来，整个阳平关竟然就这样子被占领下来了。 真是太荒谬了。 还有更荒谬的就是汉中的大将杨昂，杨昂呢也率领着军队在大雾中晃过来晃过去。 哎呦， 还好杨昂是当地的人，对路啊还比较熟一点。总算最后呢就摸回自己家门口去。杨昂一回到了阳平关的门口，他也大叫说，开门开门，我们杨将军回来了。 哎呦，杨将军啊，你现在才回来啊，桌上的菜都凉了。 谁这么怪声怪气的？杨昂把头一抬，啊，怎么城上面竟然是夏侯渊站在那里？ 你才知道你爷爷站在这里。夏侯渊下令说，来人啊，给我给他乱箭射死。 啊，一时之间呢，所有的箭呢都很准确的射中了杨昂，把杨昂当场就射死在他自己镇守的阳平关的前面。夏侯渊接下来就下令大开城门，曹军冲到了城门外面，把这杨昂在城外的部队杀得落花流水。就这样子，曹操靠着所谓的老年痴呆恍惚作战法，攻下了汉中的第一座城池阳平关。 阳平关被攻破之后，曹操的大军继续挺进，马上就进逼到了汉中的首都南郑。 哦，这大军啊，兵临城下，这汉中的张鲁急死了、哦。他赶快把亲信杨肉松给找来，对着杨肉松说：“阿松啊，阿松，赶快再给我弄一个马超来帮忙打仗吧。” 他讲的什么话？马超又不是芭比娃娃，随便要几个就有几个吗？ 哎，你别小看杨肉松，哎，毕竟啊，我们的肉松有两下子。他竟然啊，就回答张鲁说：“这可恶的马超虽然已经投靠刘备，可是啊，马超留下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啊，跟马超一样的勇猛厉害 啊！什么东西这么厉害？难道是007最新式的武器吗？ 不是007最新式的武器，是007他本人。 哦，英国的007詹姆斯庞德先生也到汉中来了吗？ 不是英国的庞德，是我们中国的庞德。哦，他乃是凉州跟着马超流亡的将军。”庞德， 哦，棒的，庞德怎么会没有跟着他的马超先生去投靠刘备呢？ 啊，这马超跟张飞啊，在加盟关肉搏大战的时候啊，这庞德不巧刚好拉肚子，哎呦，病倒在床上，等着庞德病好啊，哎，马超已经散人了嘛。 张鲁一听非常高兴，立刻下令由庞德上场去跟曹军作战。 庞德这个人啊，生来爱炫 啊！ 这马超走了啊，刚好轮到他当主将。庞德啊，为了求表现啊，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 哇， 这曹操这边啊，为了对付庞德，用了所有的猛将轮番上阵，哇，结果还是对付不了庞德。 这下曹操火大了，曹操把贾诩叫来，对贾诩抱怨说：“贾诩，你们凉州到底搞什么鬼？只要在凉州混过的人，一个比一个难搞。最早那个董卓，到后来这个马超，到现在这个庞德，每一个凉州来的都好像是地狱来的使者一样。干脆派人去凉州，把你们那边的小孩通通先杀光算了，免得长大以后一个一个来找我的麻烦。” 哎呦，魏公这什么抱怨嘛？这 Josh 啊，就笑嘻嘻的说：“魏公啊，魏公，你先别生气。 嗯， 既然诸葛亮他们会送红包给杨肉松，说马超的坏话，那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嘛。 哦， 反正钱啊，对您魏公是小 case。 嗯， 我们送钱去给杨肉松，叫他再去张鲁前面说庞德的坏话，如此一来啊，不就又可以逼得庞德进退两难，迟早投效在您的麾下了吗？” 曹操这下子才笑了起来，他拍拍贾诩的肩膀说：“这样才对嘛，那个马超哦，竟然被刘备给弄去了，现在庞德一定要归我才行，这样才公平，不然我就亏到了。” 说实在的哦，这杨肉松啊，是一个非常有信用又有情有义的人 啊。 因为这杨肉松啊，只要收到钱，就会很认真的去替人家办事。 哎呦，这个杨肉松先是收黄权的钱，后来又收诸葛亮的钱，现在又收曹操的钱，专门在那边收红包的人，你还说他有信用、有情又有义？ 哎，你别说啊，像这刘备啊，说是要帮忙刘璋，结果把人家益州打下来，占为己有。这比一比啊，杨肉松还算是蛮有信用、蛮有情有义的啦。 千万不要让刘备知道，拿他去跟杨肉松比，不然他肯定把你杀掉。 这杨肉松啊，收了这个曹军的钱之后啊，立刻跑去老板张鲁面前，就说了庞德的坏话。这杨肉松就说了，庞德啊，跟曹军的这个大将军车轮大战的时候啊，他跟每个对手啊，都偷偷的挤眉弄眼。又说庞德跟马超啊是同一种货色，一定要给庞德啊更短的期限，要不然呢、啊、一定又会出纰漏。 哦， 这张鲁啊听了杨肉松的话之后呢，觉得很有道理，立刻啊限庞德在3天之内一定要打胜仗，否则就要砍头。 哎呀，亏他还拉了肚子病倒在床上，搞到最后庞德的命运还是跟马超一样惨哦。 哎，马超的期限至少还有1个月，庞德更惨，只有3天。 啊，庞德呢接到这种不可能的任务的指派，心情坏透了。他在两军阵前啊变得非常的浮躁，如果三天内不能够打败曹操，头就会被砍下来，怎么能够不浮躁呢？曹操在那边就看出来这个庞德浮躁的样子，于是就设计叫手下的大将许褚啊假装吃了败仗来引诱庞德追赶。庞德果然一看到许褚往后退了，就策马来追，追的是马蹄乱踏，踏的沙尘满天。等到这满天的沙尘逐渐散开的时候，许褚不见了。 这许褚怎么会不见了呢？ 许褚虽然不见，可是有一个更大咖的来了。就在庞德前方大概20公尺左右，曹操出现了。曹操就站在庞德的面前，对着庞德傻笑，嘿嘿嘿，庞德，嘿嘿嘿，庞德，快快投向我的怀抱吧！ 我的头像你个头啊！庞德心里想，哦，我只要把这曹操抓回去，立刻就可以向张鲁交差了啊！看我快马加鞭冲过去，把你曹操给抓个措手不及。 庞德说做就做，在心里面一数到三，立刻把马一冲就冲到了曹操的方向去。可是冲不到3公尺就啊一声， 怎么了？ 庞德连脏话都来不及骂出口，就连人带马掉到陷马坑里面去了。 哦，这庞德啊一掉下去陷马坑啊，四面八方曹操的这个曹军的钩子啊，把庞德整个人悬空勾住。哦，几个曹军啊五花大绑的把这庞德啊绑到曹操的面前去了。 曹操一看到竟然手底下的人把庞德绑成这个样子，立刻装出一个很珍惜很痛惜的表情，说快松绑快松绑，不要绑坏了我的小爱将。 哎呦， 曹操亲自下马去，很温柔的把庞德身上的绳子给解开，然后对庞德说，庞将军，听说前一阵子你拉肚子，结果病一好你就发现被马超给抛弃了，留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汉中被那个羊肉松欺侮。既然你回到汉中去也是继续被那个羊肉松欺负下去，请问你是否愿意投降我呢？我曹操保证在我的阵营里面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庞德一听啊非常感动，就毅然决然投降曹操了。 庞德啊投降了曹操以后啊，汉中呢就再也没有猛将了。隔天起啊，曹操在汉中首都南郑的三面啊城墙架起了云梯，不断的攻打。这张鲁的弟弟啊看到情势危急，就建议张鲁说，我们啊可以用焦土政策把我们所有的米仓通通放火烧了，然后我们逃走，这样子啊起码没有让曹操占到任何的便宜。 这样不好吧？这张鲁虽然很昏庸啊，可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socialist。我们所有的米仓里面的米都是在我们五斗米教的感化之下由老百姓所捐出来，这些米是要做公共福利用途的。张鲁就跟他弟弟说，只为了我们两个要逃亡就烧掉所有的米仓，让老百姓饿肚子，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张鲁接下来就在所有的米仓上面都贴上了封条，然后对弟弟说，这样吧，米呢就留给别人，我们两个自己逃走就算了。 张鲁啊跟他的弟弟逃了没多远，结果还是被曹操给抓回来了。曹操啊对于这个张鲁啊他珍惜米粮爱护百姓的情操非常的佩服。不但没有杀张鲁，还封张鲁做镇南将军。接着呢曹操又分封了很多的太守，奖赏有功的将士，就独独有一个人啊曹操觉得非杀不可。 哎呦，谁那么倒霉啊？ 啊，就是杨松，鼎鼎有名的杨肉松先生。 哎，怎么忘恩负义呢？杨肉松不是帮曹操的忙，让曹操得到了庞德吗？ 曹操说不，就是杨肉松收受贿赂，他害惨了马超，也害惨了庞德。这种奸臣，我一定要杀了他，起码让观众高兴一下。来人呐，把这个羊肉松给我拖出去砍了！ 啊，可 可怜的羊肉松到死之前都搞不清楚曹操为什么要杀他，他一直对曹操大喊着，有没有搞错啊，是我帮你得到汉中的，有没有搞错啊。 哎，这可怜的羊肉松这一下真的要变成人肉松了。 哎呦，先是刘备占有了益州，接下来曹操也攻下了汉中。攻下汉中以后，曹操暂时班师回到许都去。这曹刘两家呢，以一比一的比数保持平手。 好吧，就平手吧，大家总算可以松口气休息休息了吧。 休息什么呀，刘备跟曹操他们两边本来还隔了一个汉中可以隔空叫骂，现在变成了脸贴脸背靠背的邻居，马上就是短兵相接的紧张局面。 这刘备啊，看着曹操在汉中啊大获全胜，他整天啊戴起这个拳击手套 啊， 又甩手又踢脚的，我 K 死你，我 K 死你。 诸葛亮在旁边很怕没事被刘备给 K 到，就戴上了他的防护面罩，一边戴这个面罩一边摇着羽毛扇子就走过来了。 这刘备啊跳来跳去就问诸葛亮，哎，怎么样怎么样，哎，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场， 轮到我们上场。诸葛亮叹了一口气说，哎呀主公啊，怎么你跟关二将军都一样呢，像发情的公牛一样，整天脑子里面就想着上场上场。你难道不知道要对付曹操我们就要最好先是联合东吴吗？ 嗯， 趁现在这个节骨眼哦，我们就把荆州的三个郡割让出来，主动的还给东吴，条件呢就是要东吴的孙权呐、啊、替我们出兵去攻打曹操，这样一来曹操被我们两边夹攻之下忙都忙不完了。 嗯，这刘备一听啊觉得很有道理，他立刻啊派了使者带着荆州三郡的土地证明去见东吴的孙权啊。 嗯， 孙权呢、啊、本来是很气刘备的啦，可是这回啊他看着刘备自动送还荆州的三个郡，哎，孙权觉得很有面子。 嗯， 于是啊他派出了鲁肃前去啊办理交割，并且啊大张旗鼓的从各基地啊召回了吕蒙、甘宁、凌统，再加上周泰、陈武这些部将啊，一共点发了10万军队。 哦， 这孙权呢、啊，正式发动东线战争，突袭曹操。 哎，这召回来的这些将军怎么都是一些新面孔啊？以前赤壁战争的时候，那些老将黄盖、陈普，还有韩当呢？ 哎，这东吴啊，自从赤壁战争啊，这周瑜担任了大都督以后啊，这内阁年轻化的呼声就很高。 哎呦， 这孙权啊，跟刘备、曹操比起来也是年轻人嘛，所以呢，他就有意啊，借着这次的出征，展示啊他们世代交替的决心。 东吴的孙权亲自率领着这一支由少壮派所组成的部队，渡过了长江，一路往北去进攻曹操的地盘。他们的表现果然是锐气十足，只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他们就杀死了庐江太守，又攻下了宛城，进逼到了合肥。 哎呦， 孙权他们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曹操这边根本就来不及准备。负责防守合肥的张辽发现他们合肥竟然小兵只有7000名而已。 哎呦， 而曹操的主力部队都还留在汉中，根本就赶不过来支援合肥。 嗯，那该怎么办呢？ 张辽只好率领了一个敢死的小队伍，在合肥附近的肥水渡口，也就是逍遥津这个地方布下了埋伏。张辽接下来派了一个诱敌小组出去跟东吴的先锋部队接触，一接触这个诱敌小组就假装打败仗往后退，从桥上面逃过了这个肥水，一路就逃过去啊。 这东吴的前锋啊吕蒙以及甘宁啊立刻带着部队啊也追着过了桥、啊、一路往北追赶。这个时候啊本来待在南岸的孙权啊一听说他们自己的先锋打了胜仗啊， 孙权一高兴啊，也不管后面的部队有没有跟上来，自己啊一马当先，哇，也跟着过了河。 我跟你讲啊，他们东吴孙家的人有毛病，从上到下，从哥哥爸爸到这个弟弟，全部都是不顾死活一马当先。 哎，这孙权啊一马当先，才过了桥，就听到砰的一声， 轮胎爆了 又是开车哪来的轮胎爆了是一声炮声 张辽的埋伏发动了。 没错，这一时之间啊，埋伏的曹军通通包围了上来。 孙权这个时候啊，就赶快急着对前面的先锋吕蒙还有甘宁就大叫说，吕蒙甘宁你们快回来，他们好几个人打我一个啊。可是吕蒙跟甘宁只顾着追赶，根本没有人听到孙权在鬼叫。负责保护孙权的凌统手下只带了300个人，这凌统啊一边奋力突围，一边就对孙权说，主公，我挡在这里，你赶快过桥回到南岸去吧。这孙权一听立刻调转马头，准备要逃回南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了河边一看，来了个紧急刹车。 又怎么啦？ 桥不见了。 刚过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等孙权过完桥之后啊，这个桥就早就被埋伏好的曹军破坏完了。 哎呦，那怎么办呢？ 孙权啊无计可施，只好把他的马后退了10多公尺。孙权心里面想啊，死就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就闭上眼睛大喝一声，把两腿呢用力的夹了马一下，这个马奋力往前冲去，没有想到整只马竟然载着孙权腾空飞跃过河。 哎呦，原来是地鲁马失散多年的兄弟。 对，他叫做弟弟地鲁马，就是地鲁马的弟弟终于出现了。 这场逍遥津之战啊，使得张辽立下了威名听说后来啊，在合肥一带啊，三更半夜只要有小孩子哭闹，这父母亲啊就会威胁小孩，再哭再哭，张辽就来了。哭得更大声了。这场逍遥津之战呢，这孙权啊非常不甘心他的10万大军就这样子啊被张辽的7000兵马给打败他回到濡须啊，重新又整顿了部队，准备啊好好的复仇雪恨。这孙权啊手下的大将甘宁啊，他知道老板在逍遥津之战啊被人家以少胜多一定啊觉得很窝囊， 很窝囊。 甘宁啊就替他老板啊想要替他出一口气，他自愿啊也要来个以少胜多。甘宁啊自愿只带100名敢死队以及100根鹅毛要去偷袭张辽。 偷袭张辽需要100根鹅毛？ 鹅毛可以插在头上啊，才可以分辨敌我这甘宁啊半夜就带着敢死队杀入了曹军的阵营他率领的敢死队啊在曹军的阵营里面左冲右突，碰到没有插鹅毛的人就砍。 哎呦， 这曹军啊惊慌失措，死伤无数。等到啊大家冷静下来，甘宁啊已经带着敢死队离开了 哇， 这一支啊100人的敢死队成功的完成了偷袭的任务，回来的时候啊一个人都不少， 一根鹅毛也没有少。 没错，这甘宁啊就很拽的叫这100个人敲着鼓吹着笛子回家。他碰到孙权的时候很高兴的问孙权，主公，你的弟弟地鲁马争气，那你的将军你的士兵也都很争气，我们这样你快乐吗？ 孙权当然很快乐。东吴的上下也一起帮甘宁庆功，只有一个人不快乐，就是大将凌统。凌统非常不以为然的把甘宁的甘字歌安甘一声甘改成了4声甘。 4声甘那变成脏话了。 对， 凌统怎么对甘宁这么不满啊？ 最早呢，甘宁是投靠在荆州刘表那一边。 嗯， 荆州刘表在早期啊，跟东吴是死对头，他们两边常常打仗。 嗯， 这凌统的爸爸就是在一次战役当中啊，被甘宁给一箭射死。 哦，这原来凌统跟甘宁有杀父之仇啊。 嗯，闹到后来呢，甘宁因为在荆州刘表那边一直都没有受到重视，终于转而投效到东吴来，也就跟凌统变成了同事了，害得凌统啊都没有机会杀甘宁帮他爸爸报仇。 哦，难怪凌统看到甘宁打胜仗那么的不爽。 对，第二天曹军这边的张辽过来叫阵的时候，凌统就跳出来自愿率领军队出战，要好好的在孙权面前也来表现表现。 这两军对阵啊，张辽派出了乐进啊跟东吴的凌统对战哦。 嗯， 这两个人啊打了5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这曹军阵营中的曹休啊看两个人相持不下，便偷偷啊唰，哎呦，放了一把冷箭哦， 没水准。 这凌统啊听到箭声已经来不及了，他一个侧身，哇，箭呢正好射在马的肚子上面，凌统的马大叫了一声，两脚站了起来，把凌统啊给甩在地上哦。乐进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持枪过来，正要射凌统啊，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咻的一声， 哎呦， 一箭射来正中乐进的脸。东吴的士兵啊看见乐进中箭，纷纷蜂拥而出，再度啊把这曹军打得落花流水。 奇怪了，这凌统的马被箭射中的时候叫的声音像马，哎，为什么乐进的脸被射中的时候叫的声音还是像马叫呢？ 哎，我才要问你呢，是你叫的，反而你问我。 哦，是我叫的，好吧，我冤枉乐进。这凌统啊九死一生逃回了东吴的阵营去，他立刻拜谢孙权为他射出一箭救了他的性命。没有想到孙权摇摇手，又指一指旁边的甘宁，孙权就告诉凌统说，刚才救你性命的那一箭不是我孙权射的，而是甘宁甘将军所射的 啊。 哇，这凌统啊这下是又惊又愧，他不敢置信的立刻拜倒在地，拜谢甘宁对他的救命之恩。甘宁呢立刻把凌统给扶了起来，他们两个人从此变成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上一代的仇恨就随流水而去吧。 接连着甘宁啊以及凌统的几次胜利啊，使得东吴啊似乎有了一点开低走高、 哦、 止跌反弹的意味、 哦、 不过啊就在孙权开始得意起来的时候啊，忽然传来重大的利空消息、 啊、是不是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0点？ 哎呀不是啊，是曹操来了。 曹操来了，曹操人不是在汉中吗？ 哎，汉中的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嘛，于是啊这曹操就决定要挥军东征，来跟着孙权啊较量较量、 哦、 这曹操啊亲自啊带着40万的曹军啊兵分五路，浩浩荡荡的向孙权驻扎的濡须进逼而来。 40万的大军真是非同小可，搞得东吴这边措手不及。 嗯， 曹军这么多的兵马一杀到了江边，立刻就把东吴围的是水泄不通。东吴这边的将军啊只要有一个冲出去，每一个都像是蚊子撞上了蜘蛛网一样动都动不了。 哎呦， 剩下孙权孤零零的躲在濡须的船屋里面，他耳朵听到曹军已经杀到江边来，觉得自己再这样躲下去也不是办法。 对啊，坐以待毙。 孙权呢就只好带了周泰打算要冲出船屋去，不冲出去还好，孙权一冲出去呢立刻就被张辽还有徐晃的部队团团包围了。而曹操远远的在山上看到孙权被包围，好诶好诶好诶，赶快叫许褚又带了更多的部队过去，要过去把孙权的侍卫队全部都给冲散。 这个时候啊，周泰夹在孙权的刺猬队里面啊，对着冲过来的曹军不断的砍杀、哦、好不容易啊，等他杀到江边回头一看，哎呦，孙权不见了。 哎呀， 周泰啊赶紧又回头冲进包围圈里面，找到了孙权。 嗯， 这个时候孙权呢正被徐晃拉住胡子。周泰啊把徐晃给推开，拉着孙权的手说，主公不要怕，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杀出去。于是啊就这样子，周泰在前面，孙权在后面，周泰啊一路砍杀，奋力突围，砍杀砍到江边，好不容易回头一看，哎呦， 怎么了？ 孙权又不见了。 这孙权是婴儿吗？怎么老是被搞丢啊？ 啊，实在是曹军的人数太多了、哦、 嗯， 这周泰啊没有办法，只好再冲回去包围圈中，再次找到孙权、哦、 嗯， 这一次啊是许褚死命的拉着孙权的头发。周泰啊一脚踹开许褚，对着孙权说，主公、嗯、这一次轮到你走前面、哦、我在后面抵挡， 免得孙权半路又不见了。 周泰就这样子啊在孙权的后面用身体当盾牌，替孙权挡枪啊挡剑啊。这孙权啊回头看周泰，周泰的身上中了好几枪，箭啊都射穿了铠甲，穿到肉里面去了。 哎呦， 就这样子啊，周泰全身血淋淋的把孙权保护到江边，坐上了吕蒙开来的船啊，好不容易总算了、啊、逃出了曹军的包围。 这一场如虚战役，孙权虽然逃得性命，可是东吴这方面可以说是损失惨重，重要的将领像是董袭还有陈武通通都战死了。孙权呢厚葬了几位战死的将领，另外又特别包下了整栋的 KTV 要设宴来答谢周泰。孙权呢抚摸着周泰的背，很感伤的对大家说， 周泰，为了救我你不惜生命，身上中了数十枪数百箭，你全身的伤痕比鲤鱼的鳞片还要密密麻麻。周泰，你是我东吴最重要的功臣，将来我孙权所有的荣华富贵都要跟你周泰分享。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孙权命令周泰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让大家看看他身上的伤痕。 哎呦 ，strip show！ 只见周泰全身呐、啊、伤痕累累。孙权呢，每用他的教鞭指一个伤痕，周泰呢就负责来说这个伤痕的故事。这个伤痕是哪一个敌人戳的？每讲一个故事，孙权就要敬周泰一大缸的酒。 哎呦， 哦，讲故事讲到最后啊，周泰的喝完整整两箱的酒啊，喝的是烂醉如泥。 哎呦，被砍已经很惨了，又要被灌酒。 为了要彰显周泰的功劳，孙权特别赐给周泰只有领袖才可以使用的青罗宝伞，叫大家撑起了青罗伞，用皇家的仪仗队伍把醉醺醺的周泰给送回去。 东吴啊跟曹操几番大战下来啊，这孙权得不到便宜，曹操更占不了上风哦。 嗯， 孙权啊心里想，这仗嘛也打了，对刘备啊也算有交代了，反正啊荆州的三个州郡早就已经到手了、哦、那还不如啊暂时跟曹操谈和，尊奉汉献帝每年进贡，大家啊至少保持个表面的和谐关系，免得啊这样继续打下去啊劳民伤财没完没了。 曹操总算是暂时跟东吴的孙权签下了这一份和平协议书，可是记者都有拍到，在记者会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转过身去竟然扮了一个鬼脸，还互相比了一下中指。 哎呦，还真没风度啊。 曹操啊风风光光的班师回朝去了，他连连平定了西凉，收服了汉中，又逼退东吴，实在是志得意满。 嗯， 曹操在高兴之余，决定把自己再加封一级。 哎呦，魏公又要升官了。 嗯，魏公这两个字已经过时了，现在要叫他魏王。魏王曹操60几岁了，可是他的眼中钉刘备却是越来越嚣张， 不但胆子越来越大，没事还敢在背后搞我的鬼。 嗯， 曹操就把地图摊开在桌上，他看着地图当中刘备所占据的益州的那一块，曹操把两手交叉， 干嘛？ 曹操把手指头的关节一个一个挤的是咔咔作响。 哎呦！ 曹操冷冷地盯着地图，冷笑着说：“卖草席的刘备啊，别人都已经被我修理过了，现在总应该轮到你了吧。” 人在步入中年以后，免不了都会发胖。 唉， 刘备发现了这种大家都在发胖的现象以后，就规定以后军队里面每个月都要举行军中体重测量。 哎呦， 不管是将军还是小兵，都要按时量体重，以免我们龙凤军团从此大家都变胖，作战能力降低，要跑的时候跑不动，骑马的时候马都会骨折。 哎，这一天啊又到了量体重的时候了、哦、 嗯， 这关羽啊先上去量，哎，没有变重， 很好。 这赵云啊接着也上去量， 嗯， 也没变重， 也很好。 等到张飞一站上去啊，大家通通哦的一声， 怎么啦？ 啊，张飞比上个月重了1公斤。 哎呦，全部的人都对张飞露出鄙夷的眼神啊。刘备也很不高兴，他对张飞说：“叫你少吃一点，你看全部的人就你一个变胖。” 哎，真是肥胖歧视啊、哦、这张飞啊觉得很冤枉，他就说了：“大哥，我真的没有啊、 嗯、 我这个月连喝咖啡我都不加糖也不加奶精，我怎么还会变胖？不可能啊。” 强辩。全部的人呢都七嘴八舌在嘲笑张飞的时候啊，诶，诸葛亮军师出来说话了。诸葛亮对刘备说：“主公，张飞将军他的重量的确是增加了，可是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嗯， 这刘备啊哼的一声哦，他说：“这张飞是山地， 嗯， 又不是猪，重量增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他照这样再胖下去啊，迟早啊会脑血管阻塞、脑中风、心肌梗塞，我告诉你啊。” 主公， 我相信张飞将军并不是变胖，他的重量增加是因为他的脑子变大了。 哈哈，长脑瘤啊，重一公斤。 主公，张飞将军不是长脑瘤，是他变聪明了。 我听你在鬼扯。 主公如果不信的话，那我请问主公， 嗯， 我们龙凤军团把益州给攻占下来的过程当中，你看张飞他的表现怎么样？ 嗯，三弟张飞啊，表现得很好，特别是他攻打益州的八郡时啊，哦，一下子就俘虏了刘璋的手下八郡的太守严颜。 嗯 嗯，这不愧是我军头号的猛将。 主公，那个严颜是很有名的老将军呢。 嗯， 我们张飞啊，的确是很猛没有错，可是他能够打败严颜，靠的不是猛，而是头脑。 啊，靠头脑不是靠猛，有这种事？ 反正这个严颜现在已经投效在我们的麾下了。主公，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请严颜出来，来给你说清楚讲明白。 好啊。我来啦。 哎呦，这是黄忠来了吧？ 啊，不是黄忠，比黄忠还老，是严颜老将军上场啊。 真老啊。 啊，益州降将严颜拜见主公刘皇叔。 严老将军，请问一下，我的三弟张飞他是如何打败你，把你的八郡给夺下的呢？ 嗯，这严颜啊，本来还威风凛凛，白发飞扬， 嗯， 这时候被刘备一问啊，唰的一声， 哎呦， 这脸色忽然变得惨白，由白转红，又由红转青。 他是要变鬼了吗？ 不是啦，这严颜很难过，他冲上去掐着张飞的脖子叫嚷着，死张飞，你骗我好惨，没良心的死骗子。 这么恐怖啊。这个严颜真的是被张飞给骗了，这张飞也会骗人吗？刘备太高兴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哎，好奇怪，会骗人有什么好高兴的？要是我儿子学会骗人，我一定是哭死了。 哎，在战场之上，这并不叫做骗人， 那叫什么？ 这叫做谋略。 谋略啊，哎，战场真是一个好奇怪的地方。 嗯，所以没事不要乱跑到战场去。 我神经病啊。 刘备看到这个景象啊，赶快冲上前去，把严颜从张飞的脖子上把手拉开。刘备说，严老将军，有话慢慢讲，你现在鬼叫也来不及，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生米煮成熟饭？刘备干嘛 啊？ 严颜只有被张飞骗，又不是怀了张飞的孩子。 哎呀，问题是你要中计啊，随便谁的计都可以中，怎么跑去中一个张飞的计呢？张飞是很有名的没大脑的人啊，现在严颜竟然被张飞给骗，中了张飞的计，整个八郡都被夺走了啊。这话传出去哦，江湖上的英雄好汉都笑死了。严颜这张老脸哦，没地方放啊。 这严颜啊，好不容易啊，这激动的情绪啊，总算是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哦。 嗯， 可是啊，他的白胡子依然微微的颤抖着。这严颜啊，指着张飞说，这个是张飞，先是叫小兵放话， 哦， 说他不敢跟我正面冲突，然后他就装模作样，说要找一条小路从我八郡的背后绕过去， 哦， 还故意啊把绕过去的时间地点通通泄露给我派出去的情报人员知道。 哎呦， 我想起来到现在还很生气。 别气别气，老将军，喝口茶喝口茶。 是张飞看准了我接到消息以后，一定会埋伏到那一条山间的小路旁去偷袭他。 嗯， 他竟然用出了更下流的手段。 更下流的手段？张飞他对严老先生你做出什么事了？ 他没有对我做什么，可是他竟然叫一个长得跟他很像的小兵扮成他的样子， 哦， 带着军队通过那条小路。啊，他还特别嫌在 半夜三更，乌漆麻黑，我又老眼睛又花，一天也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我一看到那个假张飞，我傻傻的立刻从林子里面杀出来啊！我想要给他杀个措手不及，谁知道被我围住的是个假的张飞。哎，等我发现不对要撤退，这个真的张飞就从我的背后杀出来，把我给活捉了。他八军也被他占了，我的一世英名也被他给玷污了。 这个老家伙怎么那么三八？严颜哭成这个样子，刘备却是开怀大笑，哈哈哈！真没有想到，我的张飞三弟懂得用谋略了，这才是一位有勇有谋、有波又有脑的大将军啊！ 所以脑容量才会增加一公斤啊！哎，不过这剧本也有点太离谱了，增加一公斤，哎，这张飞啊！被夸奖的这个嘿嘿嘿的傻笑，一张黑脸啊都变成猪肝色了。他上前去啊，抱住着白发苍苍的严颜哦，跟严颜说：“老将军，别哭了。”你不笨，是我变聪明了。 来哟，你就不要再吃老将军的豆腐了吧。 其实啊，这张飞是很有潜力的哦。这记得长坂坡大战的时候啊，这刘备曾经被曹操追杀的无路可逃啊，张飞啊就曾经一个人挡在长坂桥上面，叫十几个小兵啊把树枝绑在马的屁股上面，在自己的背后树林子里面啊跑来跑去，搞得这黄沙滚滚，让曹操以为啊张飞背后有大军支援，所以才不敢逼近嘛。 张飞这一招本来还算挺唬人的，问题是他后来心虚，怕曹操会追过来，就把长坂桥给拆掉了。这一下呢，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出来他根本就没有大军来支援。 对呀，所以啊，这长坂桥事件之后啊，张飞就立志要多做头脑体操。 哎呦， 特别是诸葛亮来了之后呢，这耳濡目染呢、这张飞啊偷学了不少招数 哦。 怎么啦？ 刘备正在欢喜着张飞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却有益州的边界送了情报过来。这情报上说，曹操把自己晋封为魏王之后，决定要再对刘备出手。曹操派了曹洪当元帅，带了50,000兵马来督促留守于汉中的张合还有夏侯渊，接着就要对益州发动攻击。首先呢，就是这个张合去攻打八郡。 哦，张合嘛，这刘备啊，听完的报告沉思了一下，他拍拍张飞的肩膀说：“三弟，你现在算是有大脑了。” 这什么话，以前没有吗？ 以前不能说没有，只能算是不够大。现在你的脑袋变大了，我很放心，那就由你去八郡对付张合吧。 张合这一边听说刘备派出来的竟然是张飞，张合就哈哈大笑说：“这张飞爱喝酒，一喝醉就对小兵是拳打脚踢，他这样子根本就带不好军队，这种老粗我张合三两下就把他收拾掉。” 哎呀，这张飞爱喝酒，喝完酒就胡搞，全天下通通都知道。 是张飞一抵达八郡，就跟张合展开了对峙。张合呢就连续好几天都不出战，他故意要激得张飞失去耐性。 张飞啊，兴致勃勃的想打战，可是他发现不管他怎么骂，这张合啊就是不出战。哦，这张飞的心情闷透了哦，他果然呢就原形复发，又开始喝酒。张飞不但喝酒啊，喝醉了酒还会大骂张合， 张飞啊，越骂越兴奋，什么下三滥的脏话，关于张和的妈妈、爸爸、祖母、祖父、祖宗十八代，通通都骂出来了。 哎呦， 张飞啊，越骂越喝，越喝就越打人。有些小兵啊，挨了打，溜回成都去啊，向刘备告状。刘备一听到这告状，气得连连跺脚。哎呀，我才夸他两句，他又给我出状况。这个时候啊，在旁边的诸葛亮比较平静，他就问那个小兵，你们张飞将军喝酒是在营帐里面喝还是在营帐外面喝？ 报告军师，我们张飞将军喝酒是大辣辣的坐在城门前面喝，一边喝一边指着张和的方向痛骂。 诸葛亮摇着他的鸟毛扇子，很高兴地说，哈哈哈，这样我就知道了。 真奇怪，刘备就问诸葛亮说，军师，张飞喝酒就会出状况，你还问他是在里面喝还外面喝？ 哎，主公你别急，来人啊， 是， 赶快用大车给我装50桶好酒，请魏延将军给张飞将军送过去。 喂喂喂喂，诸葛军师，你怎么搞的？你是怕张飞他喝不死吗？ 主公喝不死张飞的啦，魏延将军听令，站，每一桶酒都给我贴上一张大红纸，上面给我写示， 写这个饮酒过量有碍身体健康。 不是啦，要写公用美酒，专攻打仗的时候喝给敌人看，快出发吧。 懂事。这魏延啊，就遵命把这50桶美酒送到的时候，张飞一看，哇，乐歪了，他哈哈大笑说，诸葛亮军师实在是太配合了。张飞就把这50桶美酒都排列在军队的前面，然后把所有的小兵都叫来说，来来来来来，古人说得好，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拜托，这唐朝的诗哎，再过400-500年以后才会出现的好不好？ 哎呀，你喝酒还计较那么多，大家一起喝嘛。 什么嘛， 张飞啊，把大家叫来喝酒，然后用扩音器，用卡拉 OK 来放送他喝酒后的歌声，又叫军队里面擅长相扑跟摔跤的人都出来在城门口表演。 哎，这张飞啊，喝醉酒的时候唱的歌声实在是太难听了。张和心里想，我宁可听你骂，我也不要听你唱。啊，你这样再唱下去，仗都还没有打完，我先疯掉了。 那张和要怎么办呢？ 张和心想说，张飞跟整个部队都喝醉酒，我正好可以趁虚而入哦。当天晚上啊，张和就率领着军队用飞快的速度啊，直接冲进张飞的营寨里面去。 嗯， 可怜的张飞啊，这个时候啊，喝得醉茫茫的，像坨烂泥巴一样瘫在他的帐篷里面啊，动都不动一下。 嗯， 这张和啊，很兴奋的就提起他的长枪，咻的一声往张飞的胸口用力就是一刺。啊，不要乱做音效， 张飞是一个活人呢，你这样胸口用力一刺，难道不会啊的叫吗？ 对不起，没有啊的一声，只有噗的一声。 什么是只有噗的一声呢？ 张和也觉得很奇怪，这难道张飞喝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 对呀， 张和啊，又用力再刺了两下，这次有声音了。 这次有什么声音？ 我卡呸！ 哎呦，被刺应该要吐血啊，怎么变吐痰呢？ 张和啊，也觉得很奇怪，再仔细一听，哇，这吐痰的声音是从背后传来的。 哎呦， 张和啊，赶紧转身，只见到啊，张飞站在帐篷的门口，笑嘻嘻地说，都这么晚了，你找俺有事啊？ 这张飞在笑嘻嘻的说话呀，张飞不是被刺死了吗？怎么会跑出来了？ 张和啊，也觉得很奇怪哦，他仔细一看，哎呦，原来他枪上面啊，戳的是一个穿着张飞衣服的稻草人啊。 哎呀， 张和啊，惊慌地说，你不是喝醉了吗？这张飞啊，就大笑着，啊，哈哈，恐怕是张和你喝醉了吧。 哎呦， 这张飞啊，口哨一吹， 所有埋伏在酒桶后面啊，水沟旁边的军队啦，还有前来增援的魏延的部队，通通都跑了出来哦。 嗯， 把这张合啊狠狠的修理了一顿。 哎呦， 这张合啊一路被追杀哦，退到瓦口关抵挡了一阵啊，又被张飞给打败 啊。嗯， 失去了瓦口关啊，张合很不甘心。好，你张飞很厉害，我换别人打总可以吧？他自己啊，另外又跟元帅曹洪啊要了5000人马，改去啊攻打刘备防线啊比较弱的加盟关去了。 可惜这张合啊，算盘虽然打得很好，可是运气太背了。 嗯， 张合杀到加盟关去的时候，诸葛亮竟然派了金婆婆跟银婆婆出马。 谁金婆婆跟银婆婆啊？ 金婆婆呢使的是一把金刀，就是在长沙投降了刘备阵营的老将军黄忠。 哦，老将军黄忠啊。那银婆婆呢？ 银婆婆使的是一把银刀，就是在巴郡投降了刘备阵营的老将军严颜。 哦，两位老先生年纪加起来超过150了吧？张合跟他们打应该可以占点便宜的吧？ 休想休想，这金银婆婆呢是老江湖，年纪虽然大，可是他们也懂得欺骗敌人。 哎呦，怎么骗啊？ 你看我年纪老，我们就故意老给你看。 这什么话嘛？ 这个话就是说啊，这金银婆婆也就是黄忠老将军跟严颜老将军啊，就故意在张合的面前装出一副风中残烛、老弱残兵，简直就要被送进医院去打点滴的老模样来。 嗯， 让张合产生了轻敌的心理。这下子严颜跟黄忠就利用这种轻敌的态度，合力在天荡山这个地方大败张合。 哎呦，这张合啊一下子以为张飞爱喝酒， 嗯， 一下子又觉得金婆婆跟银婆婆太老，你看结果都上了人家的当啦，只能怪他太相信过去的刻板印象了吧。 对呀，张合应该要记住，对人生来说唯一不会变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改。曹操的军队连战连败，这下子刘备可拽了。刘备他想到，只要再多打赢几场仗，就能够夺下整个汉中。只要能够占领了汉中，就可以进逼长安、洛阳跟许都，就可以消灭掉曹操了。开什么啦？到底是谁在煮开水啊？咕噜咕噜的。 这不是煮开水，这是刘备的热血在沸腾。 哦，这样子啊。刘备啊，他想到一生的愿望即将就有实现的可能，果然是热血沸腾。刘备一边沸腾一边就想说，这是你曹操自己先来惹我的，不要怪我现在去攻打你。 西元218年啊，这刘备亲自带兵去攻打汉中哦。 嗯， 曹操啊一听到刘备来了，他以魏王之尊啊，也决定要御驾亲征来会一会刘备。 哦， 这曹操啊率领着大军40万，他这个派头啊，光是看他的随驾的护卫保镖就知道了。 怎么样？ 光是这些护卫保镖啊，就有25000人，分成5队啊。 嗯， 这各队的旗号、盔甲、制服的颜色啊，分别按照着黄、红、白、绿、黑5种颜色排列，灿烂夺目。 哦，这么豪华呀！ 对呀，其他那40万大军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哦。就这个样子啊，曹操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前进，来到了汉中的首都南郑。这一到南郑啊，曹操立刻指定夏侯淹驻扎在定军山上担任先锋。 另一方面呢，刘备的10万军队也出了加盟关，在定军山的前面扎下了营寨。刘备召开军事会议，诸葛亮听说曹操派出的是夏侯渊来担任定军山的守将的时候呢，诸葛亮就问了，请问谁要去打第一仗呢？ 这又是谁呀？ 咳嗽的不是别人，是老将军黄忠。黄忠就举起手说：“我去！ 哎呦，老先生都七十好几了，还要去打前锋，这样好吗？” 诸葛亮啊，也很用力的劝阻黄忠说：“曹操那边这次出动了40万的大军呢，你不要以为你打过张合很厉害，那个夏侯渊比张合难对付。”黄忠老将军，我看就算了吧， 算了吧。 赵云他们在旁边也跟着起哄：“啊，金婆婆，算了吧，算了吧。”哎呦， 一听到大家叫算的，黄忠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又咳嗽。 哎呦，好啦好啦， 从前春秋战国时代，哦，廉颇80每顿都还能吃一斗米10斤肉，吓得别人不敢侵犯赵国，我才70算什么呢？我现在就表演吃东西给你们看。黄忠啊，一口气吃下8块牛排，当场啊，把诸葛亮他们给吓个半死。 黄忠有没有搞错呀？人家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称赞廉颇虽然老了，可是还是很英勇，所以大家都不敢侵犯廉颇的赵国。不是因为廉颇吃很多，人家才怕他耶。 哎呀，反正啊，这黄忠认为老人家还能吃，就表示很英勇。勇敢 这样子啊， 这黄忠啊，一吃完牛排，又把墙上的大刀给抡下来， 哎呦， 舞刀舞了10几分钟，接着，把这射箭用的弓啪啪接连折断了2根。 黄忠又表演举重， 空中飞人，跳火圈，然后又把头塞到狮子的嘴巴。 好了好了，黄老将军，诸葛亮怕黄忠再这样搞下去，黄忠会当场中风死掉，赶快就答应黄忠，好了，就让你去打定军山这一战吧。不过诸葛亮要求黄忠身边要带一个人，就是要带由益州投靠过来的三剑客之一，叫做法正的人一起去。 不但法正要去啊，另外诸葛亮啊还要请接应小组由赵云统领。 赵云啊，奇怪，诸葛亮为什么不叫严颜来做接应呢？严颜跟黄忠他们是金银双婆，比较有默契。 哎，拜托，严颜比黄忠还老，到时候不晓得谁要接应谁呢。这赵云啊，带了这个军队啊，就偷偷的跟在黄忠的屁股后面。万一黄忠啊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就可以立刻上前帮忙。 哎，又不是做坏事，赵云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呢？ 哎呀，没办法嘛，为了维护黄忠的自尊心呐、 啊，老人家很麻烦呐、 啊。哎呀，这诸葛亮就是不怕麻烦。在这赵云出发之后啊，他又派出了一大堆条啊咖。 什么是条啊咖？ 就是负责插旗子的庄脚啊。 要搞选举吗？ 不是啦，因为这刘备啊只有10万大军，人家曹操40万嘛，所以啊要有很多条啊咖去定金山的树林里面插旗子，把这刘备的旗子啊插得满山遍野，壮大声势，要让这对方曹操啊搞不清楚刘备到底有多少人马。 黄忠带了法正跑到定军山的旁边来观察地形，法正发现一件巧妙的事。 哦，什么巧妙的事啊？ 就是在定军山的旁边另外有一座山比定军山还要高出一截。 哦， 任何人啊只要跑到这个高一截的山的山顶上面往下看，就可以把定军山上面的动静啊看得一清二楚。 看得一清二楚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啊，你没有听过打仗的人讲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对，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以前读国中的时候啊，也用过同样的招数。哎， 哦，你国中的时候也打仗啊？ 哎，不是打仗啊，我们班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兄弟啊，想要去追隔壁班的女生。 这跟定军山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我们这个兄弟啊，利用所有的机会啊，要跟隔壁班那个女生啊不期而遇。可是啊，他又不能傻傻的站在路上等。 哦，要不期而遇，必须要显得很自然才行。 对啊，一个人站在那边等，目标很明显啊。要是对方不喜欢他，很可能啊就会绕道而行。 哦，那就尴尬了。那你这个兄弟要怎么办呢？ 所以啊，只要一下课啊，我就被派到教室旁边另一栋建筑的二楼，负责观察情势。只要那个女生一走出教室，朝着我们班的方向走过来啊，我就立刻脱下夹克，用力挥舞。 你在那边挥夹克哦，你的兄弟看到以后，就自动假装很自然的走出来，就会跟他心仪的这个女同学在走廊上来个不期而遇。 没错。 哦，可是那个女生每一次走出来都碰到同一个男生不期而遇，她不会觉得很古怪吗？ 古怪也没有办法，那女生根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相信说这一切。这都是缘分，大概是上天的安排吧。 上天你个头啊，根本就是你在安排啊。 哎呀，这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我猜想啊，这法正啊，从前大概也追过女生，那不然就是帮助哥们追过女生，所以啊，才会在定军山啊，也用了同样的招数。 法正就告诉黄忠说，忠哥。 是， 忠哥，你不用急着要出兵去攻打定军山， 不急。可是我年纪大了，什么事都不能等太久，不然就进棺材了哦。 忠哥，你放心，不会让你等那么久的。法正，我等一下呢，就会带着突击队去攻占定军山旁边那个高一截的高山，然后我法正呢，就会在山顶之上观察 哦。 然后忠哥你啊，就带着大批的军队等在半山腰上面，看我在山顶对你挥旗子的颜色来行动。这夏侯渊他们的部队哦，如果观察起来呢是很有劲很专心的话，我就会举起白色的旗子。 哦，白旗要大根一点，我老花看不清楚哦。 知道了，忠哥，这个白旗子呢就是要告诉你说对方啊士气很旺盛，你就先不要出动跟他们打，你呀乖乖的躲在树林子里。 我又不是爬虫类，为什么要躲在树林里面呢？ 忠哥，我怕你跟你的部队晒太阳嘛。 我不怕啦。 哎呀，人家军队会怕呀，这就叫做以逸待劳。夏侯渊呢，他们的部队整天都守在定军山上面，等到每天下午的时候啊，太阳照到了定军山哦，就会把夏侯渊他们呢晒的是头昏眼花，精神涣散。这时候我就会把白旗子换掉，换成红旗子。你一看到白旗变红旗，那忠哥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要立刻带着部队从半山腰上面冲下去攻打定军山。这时候你的士兵啊，因为在树林子里面休息了很久，可以说是养精蓄锐，而且你冲下去的速度那么快，我保证你可以把夏侯渊打得七零八落。忠哥，你听懂了吗？ 哪混啊！这夏侯渊啊，看到黄忠跟法正啊，果然就占据了对面的山头啊。夏侯渊啊，非常焦虑的说：“都被黄忠给看光光了，这跟网络上24小时被监看的模特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夏侯渊呢，气得立刻冲下定军山哦，马上围住这座高山。然后啊，就叫小兵大声叫骂，向黄忠叫阵哦。这夏侯渊的小兵们啊，不断的抬着头哦，对这个黄忠骂脏话。偏偏啊，这黄忠啊，连人影都看不到。哎，你知道吗？全世界最累的事情是什么？ 是什么？ 骂人。 骂人会累。 小时候有一次我就因为讲脏话被我妈妈处罚，我妈妈就罚我啊骂人骂一个小时。 你妈妈好奇怪，这什么处罚方式？ 而且一个小时都不准讲干净的话哦，一定要讲脏话。 哎呦，吓死人了。 哦，讲一小时的脏话真的是非常痛苦。我才骂不到15分钟以后我就投降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讲脏话。 太可惜这个夏侯渊没有遇过你妈妈。黄忠呢这时候带着军队就只管躲在树林子里面，耳朵呢用棉花给塞住，他们根本就听不到夏侯渊那边在骂什么话。他们全部啊都休息着，只管盯着山顶之上法阵的旗帜的颜色。夏侯渊的部队呢一直在那边用力的骂人，骂人就很累，还要抬起头来骂。抬起头呢被太阳啊晒得是头昏脑胀，眼看着这太阳越来越大，曹军呢越骂越没力气，最后呢曹军这边的马也被晒得头昏脑胀，小兵也被晒得头昏脑胀。 就在这个时候啊，叮咚叮咚，哎呦，这黄忠啊看到山顶上啊这法正手上的那个大白旗忽然变成了红旗。 哇 哦，这黄忠啊立刻下令所有的人马统统给我冲下山去厮杀。夏侯渊的部队啊这个时候呢都已经下马了，打瞌睡的打瞌睡啦，睡不着了在那边打扑克牌啦。哎呦，忽然之间半山腰哦杀出这么多人来哦，大家根本措手不及哦，都来不及穿盔甲上马，这黄忠的部队已经杀到了哦。黄忠啊一马当先就冲到夏侯渊的面前哦，他拿起他的大刀斜砍，把这夏侯渊啊整个人由左上砍到右下。啊，这一砍下来黄忠很懊恼 啊，懊恼什么？ 以前砍人砍下来都是一个干净的人头，这次砍歪了还带了一块肩膀的肉，不好看。 又不是卖猪肉的，在乎这个干什么？ 哎，黄忠是不在乎哦，可是这个曹军啊看见啊才开战没5分钟，主帅夏侯渊就被人家砍成这个样子。曹军啊吓得急急忙忙要逃回定军山哦，没有想到定军山上早被埋伏的赵云刘封给抢走了。这本来啊就已经花容失色的曹军，这下更是兵败如山倒，被赵云啊杀得屁滚尿流，各自逃命去了。刘备啊带着益州的军队出兵汉中以后啊，这曹军啊真是败仗连连哦，连定军山都不保了。这曹操啊痛失了夏侯渊，流了两行泪哦，忍痛把部队往后退，挪到汉水以北哦。他想靠着这个汉水阻隔啊来防守刘备的攻击。不过这么一来哦，本来囤积在汉水南边的那些粮食啊全部啊就要往北岸来搬了哦，免得落入了刘备的手中。 曹操在搬家，黄忠呢就在跟踪。曹操一搬到汉水北岸之后啊，黄忠就立刻快速的把自己的营寨呢迁移到了汉水的南岸，紧跟不放。 哎呦， 黄忠啊看到曹军在那边搬运粮食，他就很自信的说，看我黄忠发动突袭，把曹操的粮食抢光烧光，看曹操还怎么打仗。 赵云说，黄老将军，曹操自从官渡之战啊就开始抢人家的粮草，他是专家。赤壁之战的时候啊，我们的诸葛军师跟周瑜这两个聪明人啊，只要一讲到要劫曹操的粮食，两个人推来推去都没有人要去。老将军，你要动曹操的粮食恐怕不好吧。 哎呀，赵云你小朋友不懂事，曹操再怎么厉害都是以前的曹操了，曹操他现在老了。 可是黄老将军，你忘了吗？你也很老了啊。 不准你说我老了， 再说我老，我就表演吃牛排给你看。啊、 可是黄老 老什么？ 黄老板， 这还差不多。 如果真的非姐俩不可，那我赵云替你去好了。 为什么要你赵云去啊？我黄忠去有什么不好？ 是没什么不好啦，只是我赵云比较年轻。 嗯， 那你比较， 我比较怎么样呢？ 比较 怎么样呢？ 我比较成熟啦。 成熟就很好啊，所以我去。 哎呀，黄将军，还是我赵云去好了。 怪了，到底我们两个谁是主将啊？ 黄将军，你是主将， 那就听我的。 可是， 不要再可是。黄忠就看一看手表，就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啊哈，变成手表广告啊？ 不是，黄忠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让我先去，不用很久时间，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哦，不用很久，只要一个小时。 嗯， 可是万一一个小时之后黄将军你还不回来呢？ 那时候赵云小朋友你再来救我吧。 哦，这黄忠说完了、又把这大刀补了三分钟。表演完毕就带着突击队啊渡过汉水去了。 嗯， 滴答滴答滴， 这什么声音啊？ 这时间走过去的声音啊。 什么时间走过去这么吵 啊？ 这表示过得很快嘛。 是， 这赵云在家里啊等了四十几分钟哦。 嗯， 越等越心急，这老将军啊恐怕会出事。哎，这赵云一想，哎呀，管他一个小时不一个小时，他立刻啊带了3000个部将渡过汉水，赶快过去瞧瞧。 赵云一过了汉水，左看看右看看，却是连一面黄忠的旗帜都看不到。这时候曹操这边有一个将军慕容烈立刻挡了上来，嘴巴还没张开就被赵云一枪刺死了。赵云继续往前进，曹操这边又有一个将军叫做焦炳的带了军队围了上来。赵云呢就指着焦炳的鼻子问黄忠将军到底在哪里。 黄忠在哪里？早就被我们杀光光了。哈哈 哈，你个头，刺我一枪。赵云又把这个焦饼刺死在地上，可怜一个焦饼瞬间就变成一块烧焦的肉饼了。 这赵云啊骑着白马头也不回地往前冲哦，冲到了北山下，果然啊就听到一阵咳嗽声。啊，这果然呐、黄忠老将军感冒一直不肯吃药，他、被这张合跟徐晃两个人呐、还有他们的部队团团的围住啊。 嗯， 赵云呢大喊一声：“老将军，我来救你了！” 天哪！ 赵云呐、两腿用力一夹，骑着马就杀入了重围哦。这时候的赵云挺起他的长枪，见人就戳了。在这重重的曹军的包围之中啊。见到赵云的长枪刷刷刷的舞动哦，他平均每秒钟啊就舞出了3朵枪花。 哇 哇，一瞬之间啊像是满天的花瓣洒落。 嗯， 这照应着这赵云的银色的盔甲在阳光中闪动啊，简直啊好像啊白天里飘起了片片的白雪，让这曹军一看啊不寒而栗。 嗯， 大家简直都看呆了哦。这个时候呢，赵云啊一手救出黄忠啊，且战且走，左冲右撞哦，他所到之处啊，无人敢挡，简直啊是虎入羊群。 这时候，一向都坐在贵宾席上观战的曹操，忍不住发出了轻轻的赞叹，说：“啊，10多年，我曹操都老了，没有想到当年长坂坡的英雄还在。”曹操就吩咐左右说：“众将听令。” 在 当年在长坂坡被赵云给逃走，今天我要亲自带着大军 逮捕赵云归案。 他以为他是警察捉逃犯啊。 谁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赵云啊带着黄忠过了桥哦，就往南退回他们自己的营寨里面。守军啊赶快啊安顿好已经虚脱的黄忠，然后呢拼命啊就抬起巨大的门栓，就要把这个寨门啊给关上。 赵云就问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守军说啊，曹操的大军马上要杀来，我们赶紧把城门关起来，坚守不出啊。 坚守不出？你们是把我赵子龙当成了赵子猫吗？ 可是曹操的人那么多，我们的人那么少， 乱来。当年我赵子龙在长坂坡的时候，一个人，一匹马，一支枪，一张驾驶执照，他曹操83万的人马对我来说是跟狗屁一样。现在我这边又有军队，又有营寨，我怎么倒过来反而会怕他曹操呢？来呀、啊，所有的弓箭手都到城外面的壕沟当中埋伏，等待我的命令。 是。 还有城上面的守军，你们把旗啊、鼓啊，通通给我收起来，一点声音都不准出。等一下曹操来的时候，我赵子龙就站在城门的前面，你们呢就把所有的聚光灯通通打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哎呦， 别的人都不准点灯。 哇，真骚包啊。 曹操的大军赶到的时候，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了，在黄昏夕阳的余晖当中，城池的前面有一个孤零零的武士骑在马上。这个武士不是别人，就是赵云赵子龙。他就像荒野大镖客这种西部片里面的情形一样。 变成西部片啊， 总不能是东部片吧。 好吧，西部片就西部片。 在这种悲壮的气氛当中，曹操看到 好了， 曹操看到城门大开，在城门前面一柱灯光里面，只有赵云一个人孤独地吹着风。四周像坟墓一般寂静无声。曹操看到赵云这种气势，不知不觉后退了两步。他想到12年前张飞也曾经用这种姿势站在长板桥的前面，曹操那个时候还以为张飞的背后藏了千军万马， 以为有千军万马，结果是骗人。曹操一想，同样的事情被骗一次是合理，被骗两次就是白痴了。 白痴， 他决定啊，不管如何这次一定要拼了，还小晃小和。 谁呀、啊？ 徐晃跟张合嘛，这紧张时刻要激发兄弟生命共同体的感觉嘛。 好啦好啦，小晃小合就小晃小合吧。 小晃小合， 在冲啊！ 是。 就在这曹操的大军啊往前冲的时刻啊，赵云的手也用力一挥，城内啊忽然间啊惊天动地的战鼓齐鸣哦，躲在壕沟里面的弓弩手通通站了起来，朝着曹军猛射箭。 曹操他们还有小晃小和本来注意力呢都只有集中在赵云一个人的身上，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一招。 对啊， 一时之间千万支箭好像是从地狱里面射出来一样。哇，天色这么暗，曹军根本搞不清楚箭是从什么方向射出来的，气氛非常的恐怖。而四面八方涌出来的赵云部队就好像是黑暗当中的冤魂一般，曹军眼见这种情况，纷纷喊爹叫娘，弃甲逃亡，自相践踏，狼狈不堪。 这曹操啊，被自己的小和小晃部队冲得左晃右晃，差点没晃下马来哦，只好带着部队啊，通过汉水往北而逃。他没有想到啊，一来到北山下，所有的营寨还有粮食，通通已经烧成一片火海了。 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啊，老先生黄忠啊，之前呢、啊、放火啊烧粮失败，还被赵云给救回来啊。他老脸无光啊，岂能善罢甘休、啊？所以这老先生啊，就趁着赵云跟曹操打起来的时候啊，他自己拔掉点滴，又啃了2块牛排， 然后啊，他带着原班人马又跑回去啊，放火去了。 这黄忠还真的是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哦，这黄忠啊，看到这曹操远远的出现了，高兴的叫着：“啊，让你见识见识我黄忠这豺狼傍会公西的厉害！” 豺狼傍会公西，黄忠什么时候开了这一家什么台南百货公司吗？ 哎呀，不是啦，这是台语，就是杀人放火的公司啦。 豺狼傍会公西，杀人放火公司哦。我看黄忠老先生应该去吃药了吧？ 是啊，不但要吃咳嗽药，还得吃精神安定剂。哎呀，看到这黄忠啊，这么疯狂的叫着跳着，曹操摇了摇头，他只好放弃汉水北岸的基地哦，匆匆忙忙的逃回南郑去了。 这一场光荣的胜利，主角从黄忠的身上换成了赵云。开庆功宴的时候，刘备特别在三军的面前表扬赵云，他说赵云的确是赵子龙一身都是胆， 哎呦，一身都是胆，要是都长胆结石开始到了，那还得了。曹操啊，退后到南郑之后啊，心情啊一直都很沮丧。 嗯，曹操在考虑啊，是不是不要再叫做魏王了？ 那叫什么呢？ 他不要叫魏王，他要叫逃王。 哎呦，逃王算是哪一国的王啊？这诸葛亮啊，看准了曹操啊，一定是神经衰弱。 嗯， 所以呢，故意在汉水上游的小山坡上面呢、啊，布置了一队义工队 啊。 这每到三更半夜啊，曹营播了晚安曲啊，这个义工队啊就开始放炮。 干什么？ 炮声一响啊，义工队立刻就擂鼓吹号，大声喊着冲啊杀！ 哦，诸葛亮这个义工队是要进攻吗？ 没有啊，就是喊喊而已嘛。 喊喊有什么用啊？ 哎，当然有用啊。这曹操啊，本来就有慢性头痛，晚上容易失眠啊。现在啊，好不容易吞了一大把安眠药睡着了，诸葛亮这样子打鼓吹喇叭喊冲喊杀的，哎，你说紧不紧张啊？ 那的确很紧张。 曹操啊，一听见半夜传来的冲杀声，立刻啊从床上跳起来，下令紧急集合全面武装准备应战。哎，搞了半天却一个敌人也没看到， 就被诸葛亮这个义工队骗了。 哎，这曹操啊叹了一口气，脱下盔甲回去睡觉。好不容易数羊数了1000多只，有一点点睡意，诸葛亮的义工队又开始咚咚咚咚咚冲啊杀！ 烦不烦啊？那曹操就不要理诸葛亮这个义工队就好了。 哎呀，诸葛亮诡计多端，曹操才不敢不理诸葛亮嘞。 嗯， 要是真的打起来，从汉水上游坐船冲过来，只要10分钟就够了，哎，那怎么办啊？ 对哦， 就这样子啊，一个晚上啊，这诸葛亮的军队咚咚咚冲啊杀，冲啊杀，搞了3、4次，才没2天啊，这失眠的曹操这简直要崩溃了哦。曹操啊，睁着一双小浣熊一样的眼睛，他宣布：我们不要靠近河边了，来呀，撤退30里。 可是报告魏王，我军撤退30里，那在汉水南边的敌人就可以渡过汉水过来了耶，那怎么办呢？ 曹操说：我保证他们不敢。 怎么会不敢？ 哎呀，诸葛亮他们如果敢渡过汉水在北岸扎营，那么他们就变成背对汉水 哦， 被强迫要背水一战 哦。 诸葛亮才没那么笨呢。 哎呀，还是魏王你高明啊。曹操呢带着军队退后了30里，这边诸葛亮就说了：你以为我诸葛亮不敢渡过汉水？你以为我诸葛亮没有那么笨吗？好，我就笨给你看。 这什么逻辑啊？ 诸葛亮就率领着军队渡过了汉水，背水扎营。旁边刘备啊， 很担心，一直在准备救生衣啊。诸葛亮就说：“主公，你不要紧张嘛。曹操虽然兵多，可是我有办法叫他自乱阵脚，他往前冲，最后会变成向后跑。” 诸葛亮真的背水扎营啊、哦！ 嗯， 这搞得曹操啊，真是一肚子问号啊、哦！ 哎呦， 虽然曹操很高兴能够让刘备背水一战哦，不过曹操啊，还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进军呢、哦。 嗯， 曹操的部队啊，前进到了刘备的军队前面，摆开阵势哦。这个时候呢，曹操就用马鞭指着刘备大骂：“ 哦， 刘备，你什么东西？学人家韩信背水一战，今天呢、啊，看我魏王搞得你们通通死无葬身之地！” 那就来呀、啊，来试看看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这么摇摆，曹操下令全力进攻。刘备的部下随便抵挡了两下，转身就往汉水跑哦。 哎呦， 就在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个怪现象。 什么现象？ 刘备的军队啊，一边逃向汉水，一边丢东西 啊， 什么刀啊、剑啊、铠甲、粮食、泡面，哎呀，丢得满地耶，好像一副啊，真的要脱光去游泳的样子。 这一下子，曹操看在眼里啊，就很确定诸葛亮一定在搞什么阴谋，所以曹操就立刻大喊退兵。 嗯， 问题是，有一些这个兵啊，听了命令之后呢，就很听话，马上转头撤退。可是另外却有一大半的曹军抢着在捡地上面的战利品，不肯就此退去。 哎呦， 所以一时之间呢，曹军就大乱，有的人继续往前冲，有的人却继续往后退，有的弯腰捡东西，结果被马踩到。本来进攻的好好的，这时候是乱成一团。 就是要你们乱成一团 哦！ 诸葛亮把号旗一举，这时候呢，刘备、黄忠、赵云啊，立刻三路齐出哦，杀的曹军啊，可以说是四散奔逃哦。这魏延、张飞啊，就趁机啊，把整个南郑给占领了。 曹操他们一路逃到了斜谷界口躲起来。这场背水一战，刘备赢的是莫名其妙，恍恍惚惚啊。刘备就问诸葛亮。怪了，怎么这一次曹操来攻打我们会输得这么快啊？ 嗯， 以前好像都会打得比较久诶。 这诸葛亮回答说，主公，这次打败曹操的是他自己 哦。 这曹操啊，年纪越来越大，官位越来越高， 嗯， 搞得他、啊、再也看不清楚状况了。 真的会这样哦？ 人啊，拥有的越多就越怕失去， 嗯， 越怕失去啊，就越没有信心跟勇气啊。 哦， 这一旦没有信心跟勇气啊，人才会变得多疑，所以啊，本来是进攻的才会下令撤退嘛。 嗯， 主公，多疑则败，切记啊，切记。 曹操困守在斜谷界口，正在唉声叹气的时候，手下却来请示说：“请问魏王，今天晚上军队里要用的口令是什么呢？” 嗯， 这时候曹操啊，手上正端着一碗鸡汤。曹操看着这个碗里面呢，一大堆的鸡骨头，他就叹口气说：“啊，鸡肋！今天晚上军队的口令就是鸡肋吧。” 什么是鸡肋啊？ 鸡肋就是鸡的肋骨的部位啊。 哦， 那上面的肌肉很少，骨头很多，吃起来很麻烦，不吃丢掉又有点可惜。 嗯， 所以人家说鸡肋呢，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当这个口令啊传下去的时候啊，这曹操部队里面的行军主簿啊，杨修这一听到鸡肋这两个字啊，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啊。鸡肋， 嗯， 好了，大家整理行李，收拾书包，准备回许都去啦。 谁跟你说要回许都去的？ 杨修说啊，这根据啊，奥国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 又来了，弗洛伊德要再等1600多年才会出生呢、 啊。哎呀，你好无聊，真理是超越时空的，你不知道吗？ 是是是， 这所谓的鸡肋啊，根本就是魏王的潜意识 哦。 你们想。吃起来没多少肉， 不小心嘴巴又会被骨头刺破， 嗯， 这像不像现在这场仗的情形啊？ 诶，杨修，你这样说有道理耶。 对啦，没错啦，大家收拾收拾吧，准备回家，老板没有心情打下去了啦。 说起这个杨修啊，他对于曹操的心理的确常常能够看穿。上一次曹操下令给身边所有的人，曹操说，我曹操在睡觉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靠近我。 为什么啊？ 曹操说他有在梦中杀人的毛病，要是发作起来啊，谁在半夜靠近他都会被他杀掉。 这是什么怪病啊，我从来没有听过。哎，曹操真的有这个毛病啊？ 鬼嘞，这是因为曹操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曾经行刺过董卓，他很怕现在呢也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年轻人会想趁他睡着的时候啊来暗杀他。 哦， 所以曹操呢捏造出这个毛病来，就是要防止别的人哦在他睡觉的时候靠近他。 嗯， 可是有一次呢，曹操睡到半夜，棉被掉在地上了，曹操的侍卫呢就跑过去帮曹操捡棉被啊，没有想到果然曹操就从床上翻身跳起来，一刀把这个侍卫给杀了。 哎呦，怎么那么倒霉啊。 对呀，第二天早上曹操醒过来，看到这个侍卫的尸体躺在地上，曹操还装模作样的大吃一惊，说是什么人杀了我的侍卫。 报告魏王，就是你自己半夜跳起来杀的啊。 什么？我自己杀的？曹操呢就很痛惜的说，我不是告诉过大家了吗？我做梦的时候会杀人啊，怎么可以因为要捡棉被就靠近我身边？曹操说完留下两滴眼泪，好好的安葬了这个倒霉的侍卫。果然从此以后啊，再也没有人敢在曹操睡着了以后靠近他的身边了。 嗯， 曹操呢也很得意，他怕别人暗杀的心理竟然没有被拆穿。 嗯， 偏偏啊，在这个侍卫的葬礼之上，杨修竟然对这个侍卫的棺材很用力地叹了一口气，哎，曹丞相没有在做梦，是你这个侍卫啊，到死都还活在梦里面吧。 哎呦，这话讲得太刺耳了吧。 对啊， 这宣布饥饿口令的当天晚上啊，曹操啊巡查部队，他吓了一跳， 嗯， 发现怎么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啊。 嗯， 一问之下，哎呀，又是这个多嘴的杨修拆穿了自己的心事。 对呀， 这曹操啊气得七孔冒烟啊，就用这个扰乱军心的名义把这个杨修给杀了。 杨修这个大才子被杀的时候才34岁， 哎，实在是很可怜哦。不过曹操啊为了证明杨修的想法是错误的，隔天呢、啊、他硬是出兵斜谷借口哦，以表示曹操坚持作战的决心。 对呀、啊、杨修跟你们说收拾行李，那我偏偏就打给你们看。 这曹操啊没有想到啊，他勉强出兵，手下的众将们啊却都被这饥饿两个字的阴影笼罩在心头。 饥饿，饥饿，饥饿， 大家都觉得讲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嗯， 可是一边打士气啊非常的低落哦。 嗯， 实在是对付不了刘备的拼命军团哦。曹操自己啊也觉得心神不宁。 报告魏王， 什么事？ 你不要再发呆了，马超杀来了。 啊，马超来了。这一听到马超啊，曹操差点当场就要从马上面给摔下来了。马超这两个字使得曹操啊所有那些割胡子脱衣服的痛苦回忆通通涌上了眼前哦。这个时候的曹操啊变得一点斗志都没有。 嗯， 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一声射过来一箭哦，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曹操的人中，把曹操的两颗门牙给射掉。 谁那么过分啊？ 啊，真是魏延啊。 哦， 这曹操啊被魏延一箭给射倒，躺在救护车上。 哎呀哎呀， 这个时候啊他忽然想起杨修说过的话哦，果然这汉中啊就像鸡肋， 嗯， 不好吃又会刺人，不小心门牙还会掉。曹操啊叹了一口气，杨修啊杨修，你也太了解我了。这个时候啊，曹操下令退兵吧，我们回许都。 随着曹操退出汉中， 西线战事逐渐进入尾声。这场大规模的西线战争让刘备接连夺下了益州跟汉中，刘备可以说是最大的获利者了。 没错， 刘备现在虽然是如日中天，可是在他胜利的背后，其他人联合起来抵制他的气氛正在形成。 嗯， 继曹操跟孙权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他们这两方是不是会进一步展开联合的军事行动来对付刘备呢？刘备又经得起这两大强敌的联手攻击吗？三国鼎立，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或者在这样的时代里，什么是朋友，什么是敌人，都再也无法分辨了呢？